乔家的伤口不浅，耿伟看他一眼。 你要不要处理一下？这里我看着，你去趟医院吧。 去医院怎么解释？自己砍的。 现在的医院对于这种外伤都要追问缘由，解释不好就会直接报警处理。说到底还是怕惹麻烦，但是乔家很烦这套流程。耿伟知道他出于什么不想去，但是到现在为止伤口都还在流血。 就算不去医院，你也可以找个小诊所消毒吧，不然早晚这里的其他住户也会报警。 乔家摆摆手，随便抓了桌上之前准备的医药用品随便处理了一下。 没事，先看看吧，实在不行再说。 我先说好，我没空管你。 耿伟劝也劝过了，乔家坚持不去，他也懒得多费唇舌。他这趟过来都花了不少力气，之后未必顾得上他们两个。事实上，击毙李岩这件事儿，他还是被上头狠 K 了一顿。郭林的事情算是对上一个很大的遗憾。如果耿伟也搞成这样，那他们队里就算彻底出名了。再加上郭林的去向，耿伟一直交代不清楚，他这段时间也被盯得很紧。自己包扎了一下，乔家觉得现在心情上的压抑远超过身体上这些伤。他看着床上处在昏睡状态下的郭林。 你先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熬过去，他昨晚抽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要死了。 话题转回郭林的情况，连带着耿伟的情绪也开始变得糟糕。他叹了口气，有点烦躁地站起来。 有没有烟？ 说上。 乔家这时候也需要来一根，他抽出一根咬在嘴里点上。 其实他这个样子去医院是不是好点？ 他听说过有人自己戒毒弄出人命的，他对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，很怕出问题。耿伟的眉毛都快拧成疙瘩了。 去医院就要登记，他如果被对上知道染上毒品就麻烦了。 狠狠地抽了两口烟，耿伟掏出随身带的公事本。 我把重点写下来，你按照这个照做，这里有一点药，我费劲弄出来的。如果他情况实在太坏，开始抽筋呕吐的时候，你就给他按照剂量吃。但是记得，不到万不得已，都不要给他用药。这里所有的药，都容易造成依赖的药瘾。到时候他戒了毒，也是废人一个。他毒瘾发作的时候，你都要想办法别让他咬伤自己。哦，尽量用冰水给他降温，那样他会安静的快一些。这种事其实就是耗体力，把他体力消耗掉，他会好过一点。还有我带的药里还有一部分是镇静剂，少用，因为他现在的身体情况很虚弱，用的分量过大也容易出问题。 耿伟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，一边说一边抽烟，他心里很慌。眼前的情况可以说已经糟糕到了他所能想象的极限，放着乔家和郭林这个样子，光想他头都犯懵。可是没办法，他不能一直守在这里。耿伟每说一句话，乔家就很轻地应一声。其实他记不住全部，但总觉得这样给点回应会让耿伟多说一点。 其实你以前接触过这种戒毒的警察吗？我是说有成功的吗？ 你别管那些，他一定可以扛过去的。 耿伟回身看了一眼郭林，都不知道是不是说给自己听的。 他一定得撑过去。 边说边写的，耿伟后来密密麻麻写了五六张纸。 不知道报复那群混蛋给他注射的到底是多高纯度的毒品，如果纯度太高，他可能会有可卡因精神病的症状。那时候你要么把他打晕，要么把自己打晕吧。 他抬头看着乔家。 什么意思？ 就是多糟的情况都可能发生，我见过得了这个病的人活吃人的。 我操，你干脆给我这把枪算了，真到那时候起码我还能给自己一枪痛快。 你死了他也熬不住。 一句话绝了乔家的念头， 耿伟让乔家把纸收好。 乔家，无论你之前做过什么，能帮着郭子过了这关，我们以前的所有都一笔勾销。你记着，别让他有力气，做什么都行，就是别让他有足够的精神弄死自己。 啊， 乔家还在抽烟，只是很轻的点点头。 我懂。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耿伟让乔家想办法让郭林没有力气折腾，这句话乔家听得懂，可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。那天耿伟来去匆匆，他现在立场太敏感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乔家留了一些应急的钱。临走的时候千叮万嘱，让乔家除了他以外不要跟任何人联系，更不要暴露他们的行踪。在郭林情况好转之前，他们需要一个绝对隔绝的环境。不过这话说的有点多余，郭林现在这种情况，乔家恨不得寸步不离，就算有人来拉他，他都不会离开。郭林睡觉的时候，他就胡乱吃点东西补充点体力，等郭林醒了，他们就像野兽一样的厮打。但是情况却越来越糟，因为郭林能够安心睡觉的时间越来越短了。乔家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正不正常，他大概找了点资料，可是对于戒毒这件事就没人说出过一个可靠点的办法。他无法确定郭林的反应是正常又或者是在恶化，加上他自己身上的伤，时间的每分每秒都开始变得像折磨。他浑身上下几乎没有完好的地方，整个人的骨头每根都像是断过一遍。这么下去，就算郭林能撑下来，他也要翘辫子了。可是乔家别无选择。晚上，他一个人瞪着窗外朦胧的月光，也曾短暂地回忆过自己以前那种孑然一身的潇洒。可是转头看着郭林的时候，眼前这一切他却并不后悔。可能他这辈子最大的后悔都用在之前刘宇那件事上了。事到如今，他睁开眼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墙上的挂钟走快一点。累到脱力的时候，他就希望郭林赶紧犯困。到后来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，他就开始抓着郭林做爱。事实上那应该也算不上做爱了，他只是想让自己和郭林都有点事儿做，具体是怎么开始的，怎么结束的，他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。人到了某种境地，真的会不择手段。他和郭林都太需要分散注意力，哪怕仅仅是几秒钟，也是一种解脱。在情况遭到不能再糟糕的境地，乔家唯一庆幸的是，这看似最扯的方法，竟然是最有效的。 我可能一辈子都不想跟你上床了。 完全累瘫了的乔家颓废躺在床边，对于脑子里一阵阵的晕眩感到无法忍耐。原来一直做真的会产生生理排斥的。乔家觉得自己每次结束了都想吐，虽然实际上他吐不出任何东西，但这种纯粹的情欲发泄对身体的伤害比他预计的还要大，如同飓风过境，简直是一地残骸。他对着这样的郭林硬不起来，所以就每次都是他被失去控制能力的郭林压着做。这还真是风水轮流转，乔家忍不住怀疑自己这是前二十多年积累了太多的冤孽，一次性的全还给了郭林。搁在半年前打死他，他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。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，也没有时间流逝的概念，乔家后来觉得不去关注时间实际上反而比较好过，之后就索性把房间里唯一的钟表也砸烂了。只有窗外的光线会偶尔让他感觉到生命其实还是在转动的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在郭林的发作和昏睡中慢慢的推移。